看到安徒生，还原回他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，包括你去到这个安徒生博物馆，也可以去看到他安徒生这些创作的手稿，以及他以前的一些生平事迹，包括他的一些情史，都会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有聊到。 那些都是保存下来了是吗？ 对对，是真迹。 哦，真迹哈。 是。 那这一个岛，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西兰岛，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果选择玩的话，几天能够把那样像西兰岛那样一个比较大的岛转一圈呢？ 嗯，是这样，我们如果从西兰岛到菲英岛，大概是需要3到5天的时间，是可以玩的比较充分的。 3到5天，这是两个岛加一起吗？ 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 对，是。 哦， 是。 那菲英岛上除了说安徒生的故乡、安徒生博物馆他的一些当年的足迹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 那菲英岛的除了我们的首府欧能塞之外，在菲英岛大区的话，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，就是伊埃斯科城堡。 伊埃斯科啊，也是一个城堡。 对，也是一个城堡。它是一个到现在还有这个私人就伯爵在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城堡。它实际上也是丹麦，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保留的最完整的一座城堡。那这个伊埃斯科城堡我们又叫它橡树林城堡，原因是因为当时这个古堡的主人，他为了修建这个伊埃斯科城堡，他的这个基底是用非常多的橡树来打造的这个基底，所以说据说当时用了一整片橡树林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橡树林城堡。所以说对， 您说 所以说伊埃斯科城堡除了它里面的这些城堡的古迹之外，里面还有一些像老爷车展览，或者说摩托车展览，这些都是古堡主人的这些私家收藏。对， 好，这是菲英岛是吧？ 对对。 那再往西走是吧？ 对， 再往西走 对，是再往西，大家会来到的是日德兰半岛。日德兰半岛的话，也是丹麦最大的岛屿之一。那在日德兰半岛的话，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极力推荐的一个城市是里博。里博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宁静又非常闲适的一个城市。那里博也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我当时个人去的时候，我是觉得里博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静谧。而且你走在置身在这个城市当中，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节奏都慢下来了。而且当时当地人告诉我说，里博这个城市是整个全丹麦老年人居住最多的城市。 因为它非常的惬意，非常的闲适是吧？ 对，非常的古老。包括它的那个一砖一瓦，它的地面都是这种欧洲最古老这种石砖， 对，石砖石头的那样的 地面。对对对，是。然后我当时有一个惊奇的发现，是在这个里博城市，家家户户其实很多的人家是不关门的。就大家都开着门。然后 晚上睡觉也不关门吗？ 当时当地人告诉我说，如果他开着门，说明他非常的欢迎外面的人去他们家参观。所以说只要他开着门的话，你都可以随意进出， 随时进去。 对，可以去看一看他的庭院长什么样子啊。因为丹麦人是对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有设计感的，他愿意把自己的家装扮得非常的美，这也是他愿意分享给大家的一种方式。 像那个里面有什么，就是说比如说就是说整个城市都是那种很闲适的哈。 对对。 但是我们一般会选择比如说除了在城市里面漫步之外，还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推荐的那样的地方吗？ 在里博这个城市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是里博大教堂。如果喜欢建筑的，或者喜欢这种体验不一样文化的朋友们，就是非常推荐你去里博教堂。里博教堂它是一个哥特式的建筑，所以从外观到里面的这个绘画呀，包括装饰啊，你都会觉得非常震撼，所以是非常值得一去。然后在这个教堂旁边的话，这个教堂所在的地方也是里博的市中心，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，它现在是一个酒店，但据说以前是里博的监狱。 监狱。 对，所以现在这个监狱改成了酒店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游客去体验。